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温亲爱的情缘，不知道能否再还见。你怪我想把你骗，流着眼泪口难辩，深深恋情哪能忘记，爱人回来回到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仿佛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 各位好，感谢您在此刻能够继续的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移民达人，我们的高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周六的捷克移民的宣讲会。同时的话呢，我们在现场呢也请我们的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咨询哈。如果大家呢对此刻啊捷克移民呢有任何疑问的话，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请高老师在节目当中来回答大家的疑问。我们的电话号码是手机微信同号18612988188，18612988188。好，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请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捷克。 哎，各位听众大家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 啊，上周六呢，我们对于这个捷克呢，我们做了一个听众的见面会，那么也跟大家呢把捷克的一些信息呢也传递给了大家。 嗯 啊，那么我们这次呢等于在6月28号呢有一个捷克的深度考察，那么我们呢会针对于捷克的包括医疗啊包括教育啊包括生活环境啊会有一系列的考察啊。那么很多听众呢有很感兴趣啊，那么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去做一个踊跃的了解啊，因为现在呢是属于一个也是属于一个福利啦，类似于就是如果您最终通过这个考察决定了你要办理这个居留的话呢，这个考察费用呢是全部都给予相应的返还的， 相当于如果大家呢有意向想要来进行这个就申请来办理捷克的绿卡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来获得这次相当于是免费的旅游机会了。 对对对对对，相当于免费，相当于免费。 嗯， 那么这次呢，我们其实安排的时间呢，基本上是在8天5晚啊，全程呢都是有5星级的酒店啊，然后呢就等于是一站式全包服务哈。 嗯， 这个全部的费用呢是25500，含签证、机票、所有的食宿啊，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那就基本上大家就是如果你要不买东西的话，基本上可能您就不用再花额外的钱。 对对对，就除去你个人消费部分的话呢，您可以空手去就可以了啊，非常方便。而且那边呢我们全部是用采用的是中文介绍啊，中文介绍。 嗯，到时候的话高老师也会跟着一起去吗？ 啊，对对对，我会跟着一起去，我会跟着一起去。 28号出发。 对，北京直飞布拉格往返。 嗯，好，那如果大家呢对我们的这次旅游团哈考察团感兴趣的话，或者是对捷克移民有什么疑问的话呢，都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进行咨询了解都是可以的。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8612988188，18612988188。 好，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捷克这个国家，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是，捷克呢，它是属于在中欧的一个发达国家。那么它的位置呢，它的西面呢是德国，它的北面呢是波兰，它呢东面呢与斯洛伐克相接壤。南面呢是奥地利，那么它整个呢是属于一个内陆国家。它的气候呢是属于叫温带大陆性气候。常年来讲呢，基本上最低温度呢可能是在-5°C，也可能就是在每一年的一月左右啊。最高温度呢可能也就是在29°C-30°C左右啊，也就是每一年的七月份左右啊。所以整体来讲呢，气候还是很不错的。那么捷克呢，它等于是在2006年啊被世界银行纳入了世界发达国家行列。从本身来讲呢，捷克是属于一个，当然对于捷克来讲啊，它是一个属于地大人稀的地方。它整个国家的人口大概是在1100万人口左右啊。在当地的华人呢，大概是在5000个人左右啊， 就5000个中文，相当于是1/2% 啊，1/2%， 两千个人里边会有一个华人， 是。 它国土面积大概有多大呢？ 国土面积， 咱们来比较一下 的话， 跟北京比吧， 比北京要大一些，可能是5个北京这么大吧， 对。五个北京的国土面积，那大家其实要注意一下哦，就是还包括像延庆啊、密云啊，就是这些北京的郊区县全部算上哦，就5个北京的行政区域 就包括门头沟啦、房山这些全都算进去。它可能也就跟我们国家宁夏自治区这么大啊，它的面积啊， 对，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就1000万人口左右， 1000万人口，对。然后捷克呢，它也有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一个工业国家啊，那么它的一些包括医疗啊，包括各方面的技术呢，也可以讲是世界领先的。 好，那如果大家在对捷克方面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您希望来参加我们在这个周六咱们还是有宣讲会的，是吧？ 对，本周六我们还会有宣讲会， 见面会。好，那如果大家呢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或者是要参加我们28号出发的捷克深度游这个旅行团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来进行报名了哈。我们的电话号码请大家记好了，是186-129-88188，186-129-88188。好，那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捷克，那我们简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怎么办理吧，就是办理这个绿卡的话基本上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因为捷克的居留呢，它相对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啊、加拿大、澳洲来比的话呢，它整体手续呢是比较简单。它要求呢大家要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您的护照全本的扫描件，第二个呢就是您本身无犯罪记录的一个公证，并且呢要做双认证，还有呢就是一个出生的公证双认证。那么这个是基本材料，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后续的一些资料的话呢，捷克方面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呢，可能会要求啊。 但是基本的话就是要准备两份材料， 最基本的话其实加上你的护照一共是3样东西。 就是无犯罪记录公证，还有一个是出生公证。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他的亲属的话呢也可以吗？就是只有一个人呢，还是说 捷克这边呢，其实目前来讲的话呢，政策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它可以理论上讲是3代。为什么讲理论上呢？因为它是24岁以下的孩子，再加上父母，这个是可以的。那么有些朋友说我的孩子已经26岁了或者27岁了，因为老外的想法他可能比较简单，他觉得26岁的孩子有独立的民事行为，他可以自己决定一些东西，他不需要再靠父母啊来进行一些所谓的生存状态的自己的一种选择。所以呢就是24岁以上的孩子呢就没有办法带出去。那么所以我们建议呢，就24岁以上的孩子呢以孩子作为主申请人，那么父母呢就作为这个亲属就好了。 好，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哈。下面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在进广告之前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手机微信同号，大家呢可以来拨打186-129-88188，186-129-88188。好，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首先呢，有很多朋友上周六在问我说，捷克的义务教育是怎么样的？ 嗯， 其实捷克呢，它没有这个所谓的义务教育这么一说啊，因为捷克孩子出生，从出生到大学，只要你是公立的学校，全部都是免费的。 嗯， 啊，所以也不存在说义务和不义务， 包括大学。 对对对对对，大学包括我们说捷克最好的，包括这个查理大学。啊，只要你是这个用捷语教学的，都是免费的， 连书本费也没有吗？ 没有书本费，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他们这个书啊不是你自己的，所以你发给你的时候呢，这个书是干干净净的，然后呢你自己需要把那个皮儿呢给它包起来，包得好好的，然后呢你呢就在自己的这个笔记本上呢去做一些记录啊，就不允许你在书上写的乱七八糟，然后呢就等下一学期，比如你从两年级升到三年级，那么你的书呢会给到下一班两年级的这个孩子去用啊，那你自己呢再用三年级的书，所以呢就每一个孩子的书都是非常干净的啊，那么就是有一个循环利用，它既利于环保，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没有所谓的课本费，当然你说我要在书上写那也可以，那这个书就是你的了，那你就要付相应的书本费了 啊，就是那就是说如果是出现了像破损或者是大家来涂写了一些东西的话呢，可能你就要自己去负责了 啊，对对对，那这个的话呢就是下一学期开学的时候呢，老师就会问你就是收费，因为你这本书已经 写坏了，就没有办法让下一期的孩子用到你这本书了啊，所以这也是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 对，像我们在中国的话，我们会教育小孩子哈，就是一定要爱护书本，因为这个是知识的来源嘛。 对对对对对，嗯， 所以呢在那边的话其实这个意识会更好一些，就是因为你还要传给下一代的这个 不是下一代了，就是下一 级 了， 下一 级， 对， 下 一级的弟弟妹妹，小弟弟妹妹，学弟学妹们，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他们从小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书本要爱惜，然后呢这个自己的笔记呢要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所以呢也有一个循环利用的这样的 真正是 好的方法。 对，真正就是免费的 啊，对对对对，免费免费。 对，那会有朋友呢可能还会有些疑问哈，就是说如果是不会捷语的话怎么办，去那边怎么读书？ 我们建议呢就是现在的孩子呢你可以到那边去学一年的捷语，然后呢虽然很多人说捷语很难，但是我想有这么一个环境的话呢，一年的时间足够了，而且我们也有成功的案例，就是这边学四年级之后呢到那边去学了一年的捷语，然后呢重新在那儿念，但是当然不是从一年级开始啊，他可能是从六年级开始再去学啊，这个时候呢就等于你的捷语过关之后呢，你念这个中学啊念高中啊都可以融入到那个环境，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费用就免掉了，就不用再收费了。 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那大家呢如果对这块有任何疑问的话，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联系哈，我们的热线呢是全线开通的，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直接来进行咨询啊，高老师呢也会给大家专业的解答。我们的电话号码是手机微信同号的，大家可以打电话186-129-88-188 186-129-88-188，很好记哈，186-129-88-188。 对 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到在捷克的教育，就是这是在捷克国内哈，就是说大家的教育的话都是免费的。那如果是就是说我们要觉得，好比说我德国的理工科可能会比较好，想要到欧盟其他的国家去读书呢？ 是这样的，就是虽然欧盟是一体化的嘛，但是就是它的教育的话呢，还是每个国家类似有类似的政策 哈， 对。但是它毕竟来讲国与国之间呢还是不同，那么如果你要去法国要去德国或者意大利，你哪一些你觉得比较好的这个国家的学校呢也可以，那么有几种方式，第一个就是通过考试的方式，但是呢你的考试呢是按照欧盟居民的标准来进行考试的， 就不像海外留学生 不像不像 雅思啊什么的 啊，不需要不需要，那么他这样的话呢就是按照欧盟境内居民的方式来考，其实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比如说我那个河北的学生 生考到北京来，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他也是通过考试，考试呢，只要你符合他的要求之后呢，你一样是可以在整个欧盟区域内，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学校去进行报考，然后录取之后呢，你同样的是以欧盟生的待遇在这个学校念书，而不是以这个国际留学生的形式在那边进行那个学习。那么费用的话呢，也会比国际留学生要低很多。 大概要多少呢？ 目前来说的话，比如说捷克居留身份在德国念书，可能一年的费用是10000欧左右。 10000欧，那如果是国际留学生的话， 国际留学生可能是30000欧左右。 哦， 一年， 就会便宜一些， 便宜很多，对， 好，那这块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就是说，如果是要在捷克国内的话，如果是能够就是接受捷语教育的话呢，是完全免费的。 是的，是的，是的， 那如果是要到欧盟其他国家去进行就读的话呢，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好一些的宽松政策吧，就一个入学来说是比较容易一点。 对对对，第一个呢，入学比较容易，第二个呢，就是它本身来讲是欧盟的嘛，所以就是说你不会有一个就是将来毕业以后是否留在那里有这样的一个考量的问题。 那本身就已经是永居了嘛， 对对对， 就是欧盟居民。 是是是， 对。 那么所以的话呢， 那可能找工作也会好找很多。 找工作的话，本身来讲的话，你没有一个压力嘛，因为如果你不是欧盟居民的话，你比如说 你还得要去办居留， 对 这个那个， 对，我要从学生签证转到工作签证，工作签证再去办一个居留许可，然后居留许可下来再要办成我的再从长期居留办成永居，那个步骤呢就比较繁琐，而且你中间任意有一个环节落下来的话呢，就会变成你在海外念了书，最终你还是要回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个人觉得就有一些不值得，就是这样。 对，而且的话就是可能用人单位的话也会考量到这一点， 本身是、 就是、本身就是居民， 因为他是所有单位都是一样的，就是优先考虑本地居民，然后本地居民上来的是欧盟居民，再是外国人，他是这样的。 对，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有关于这个教育方面哈，那大家呢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打电话咨询的啊，我们电话号码呢是18619881818，微信也可以。我们来看到微信上呢有一位朋友他就在说了，就他的问题呢就是，如果是孩子，就是现在因为有好多小孩他从小学英文，英文比较好，那如果在捷克的话，英文普及嘛，大家最关心的是语言问题。 其实捷克它并不是说很闭塞到只学捷语不学英语，只是他们的官方语言是捷语而已。那么当然用英语的话也可以用。那么有些家长说我想不要念公立，我想念私立。那私立也有，其实捷克也有好的，包括美国学校、英国学校他们其实都是用单语教学这个并不教捷语所以这些地方出来的学生有的时候可能他们连捷语都不会讲所以其实捷克也有只用英语教学的学校也有用捷语英语双语教学的学校那么当然也有华语学校那么就是看您的需求 对，大家呢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种教学的方式， 是的， 能够让孩子在那边享受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教育。 没错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马上又是广告时间了，我们在这个时间呢给大家留些时间打电话吧，有问题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186129881818，186129881818。好，我们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86-129-88-88。刚才呢有听友呢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来问到了，就是说有关于那个华侨联考的，因为这块的话确实我对现在对这块来说还不是特别的接触。 华侨生联考呢，这个呢等于是我们国家鼓励更多的华侨回到国内的学校来进行学习啊、嗯、学成之后呢为我们国家做更多的贡献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嗯， 那么华侨生高考呢是这样，就是说只要你是华侨，所谓华侨呢就是最近两年连续居住在国外啊，并且两年累计居住时间超过18个月啊，那你就可以被认定为华侨。那么认定为华侨之后呢，你就可以参加华侨生的高考。那么华侨生的高考的考卷呢跟我们普通高校招收一般普通学生的卷子呢是有一些不同、 嗯、 那么他们的那个录取分数线也是不同啊，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他们的分数可能要低比较多的这个档次来招收华侨生、 嗯、 毕竟华侨生嘛这个居住在海外，所以我们对他有一些政策上的优惠啊。 嗯，好，那就是说如果是有捷克的居留的话， 当然有捷克的居留的话就可以认你两年要居住在海外吧，有这样的一个居住记录的话呢，你就可以被认定为是华侨。那么华侨生的话呢，你就可以参加华侨高考。 嗯啊，那好，那这个呢就是有关于高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跟大家来解释清楚了哈。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嗯， 那 反正如果有具体的情况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一会儿可以打电话啊、包括我们等一下呢，也可以在节目过后呢，我们也可以打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啊。 嗯，还有听友呢问到了捷克的房价。 嗯，捷克的房价呢整体而言呢是比较平稳的啊，捷克房价、嗯、那么就以市中心布拉格市中心离开它大概20公里左右啊， 嗯， 也就是开车的话可能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这样车程的一个距离的一套别墅啊，占地面积可能是800平米这样的一个别墅，地上的房子的面积呢在500多平米。 嗯， 500多平米呢，它这样的一套房子呢，可能也就220万人民币左右啊，而且是永久产权。 哦，那真的是很便宜。 嗯， 好，我们看到已经有位听友在我们线上了，我们来接听他电话，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嗯，好， 你好，这位听友，喂， 哎， 你好，嗯，电话已经接通了，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哎，你好， 嗯， 澳洲移民啊，他现在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政策？ 那哪里的移民？ 澳洲的，澳大利亚的。 澳大利亚这块的话，来考试。 因为澳洲移民呢，它有很多种啊，包括188啊，包括132，是很多种政策不同。那么，因为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介绍捷克这边的啊。如果澳洲的话呢，我们要不然就稍后的话，我们请工作人员先记录一下您的方式啊，因为可能有更多的听友可能会问捷克这边，稍后我来跟您回答这个澳洲方面的一些这个资讯好了，您看行吗？ 嗯。 那捷克方面它需要什么材料之类的？ 捷克呢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办的呢是也叫投资这个居留的一种啊。 嗯。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捷克呢你只要准备三样东西，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到，一个呢是你的护照啊，一个呢是你无犯罪记录的公证，还有呢就是你的出生公证，这三样东西。那么当然如果你说你要给孩子一起办，那么可能孩子需要一个出生公证，然后呢孩子跟申请人之间的一个所谓叫直系亲属关系公证啊，就是这几样材料。嗯， 孩子不需要无犯罪记录。 12岁以下孩子不要无犯罪的公证。 嗯， 资料就这么一点点吗？ 资料的话，就是我们要求的资料是这些，因为其他资料的话呢，还需要后续给你做准备啊，包括说是你投资的一些商业计划、啊、这些东西，可能后期因为您也没有办法自己去写嘛，所以后期的话呢，会有专业团队来帮你这边来进行操作啊。 嗯，对。 那咱们这个有没有线下咨询之类的？ 线下咨询有啊，就是过完这个节目直播之后呢，您打这个电话呢，我们线下还是有同事会给您做相应的解答的啊。 对，咱们周末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见面会哈，大家呢如果是有任何问题，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电台来到现场来跟我们面对面的来沟通和交流都是可以的。 我可以线下就来咱们这个电台里当面沟通是吧？ 对，没错。 然后之后的话呢，但是需要大家预约一下哈，因为周末嘛，来的人会比较多一些，所以的话，我们需要大家预约一下。我们之后呢，会把这个电台地址啊发给您，然后呢，您可以在周末的上午10点钟开始，您就可以过来了。我们会在电台呢，会直接跟您面对面的来进行沟通。 啊，行，好的。 等一下，我们请导播把那个周六的那个地址啊，到时候发给您，您到时候看一下，您安排一下时间，好吧？ 嗯，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介绍咱们的这个节课哈。刚才问到了房价， 嗯， 那还有呢，就是有听友呢来问到了医疗这块。 从本身来讲呢，捷克它是欧盟国啊，它呢也是那个申根国。那么对于整个欧盟国来讲起来的话呢，它的医疗呢是基本上类似的，它就是整个欧盟范围内的医疗免费。那么所以呢，就是您可以选择啊，针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说心脏我想去德国看，那也没问题。你说可能法国的这个皮肤啊，或者一些其他的类似于消化会比较好，那你说我想去法国看也可以。因为你只要你是欧盟居民，那么你只要买了欧盟的医疗，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整个欧盟范围内的医疗呢，你都可以去免费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这个诊疗。那么当然我们讲这个医美包括整形啊、牙科，那这个呢都是不免的。 那边的话，他如果是要购买这个医保吧，咱们是叫医保 医疗保险，国家的医疗保险、 那大概是多少费用呢？ 目前来讲的话，一年的费用可能是27000克朗，27000克朗一年，那么折合人民币的话呢，可能也就是在7000-8000块钱人民币吧，一年的费用， 一年的医保， 一年全部整个下来， 就相当于有了他这个医保以后，他在整个欧盟， 整个欧盟所有的，包括救护车也免费，包括你的任何的，你只要打了这个医疗的啊，所有的公立医院全部是免费的 啊、非常好哈， 啊、是 而那边的医疗水平怎么样？ 整个欧盟呢，其实能加入欧盟体系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最低标准的，如果你不能符合它的标准的话呢，你也加入不了欧盟。 嗯。 这个就是创伤治疗的一些技术啊，应该说比德国其实还是要好不错的，还是属于世界尖端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对，其实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准备这个就是介绍移民的捷克的这些小单元。 嗯， 我知道其实是在二战之前，可能捷克的工业水平的话也是在欧洲可能应该属于第二的。 其实 世界十大工业国。 对对对，因为捷克的它一些高度发达的，我们讲其实包括它的兵器啊。包括它的高精度的机器加工啊，这些东西，就好比我们这次6月份的这个考察团，我们也会去考察当地，比如斯柯达汽车的生产线呐、包括 斯柯达汽车大家都知道， 对对对，它其实也是捷克的品牌嘛， 嗯， 那么我们也会去考察斯柯达汽车的这个整个一个装配流产这个流水线啊、包括我们也会去跑到捷克最大的这个摩托医院，我们会去做一个考察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会让大家非常直观的去了解，捷克的工业到底如何发达？对，包括查理大学，包括这个布拉格工程大学，我们都会安排大家去考察和了解。 其实像这些地方的话，一般是旅行团是不可能去到的。 旅行团嘛，因为它比较商业化一些，所以呢，它就是也不太会安排这些。那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考察团呢，就是说白了还是比较精心为大家挑选的啊。 能够就是真真切切的去了解到捷克这个国家， 对对对， 大概是 包括我们讲啤酒啊，我们也会安排大家去这个啤酒生产线去看一下这个捷克最好的啤酒它是怎么生产的， 嗯、 从那个大麦到那个啤酒花的加工，再到整个生产线的流水灌装啊。 对，其实大家知道吗？就是到夏天哈，现在是夏天， 嗯， 很多朋友呢都会吃烤串儿喝啤酒， 嗯， 但是你知道啤酒是哪里发明的吗？啤酒就是捷克发明的， 是，所以、就是、 都说德国的啤酒好，但是其实捷克的啤酒更好。 因为现在讲到啤酒啊，第一个想到是德国啊，第二个现在可能慢慢的比利时啤酒现在也起来了，但是他们的发酵技术啊，其实都是从捷克那边过来的。因为捷克虽然它不是那么有名，但是它的水质包括它的气候的关系，所以导致捷克的这个鲜酿啤酒一直在德国来讲是最大的消费这个啤酒产区，应该是这样说。

然不会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得，今你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对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四方休，越过山丘，虽然你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抓不休，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来自刘良俊的一首歌曲《山丘》。 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这首歌呢，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哈，可能听到的时候都会跟着一起来唱《山丘》，送给大家。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已经有一位听友呢在我们的线上已经等了时间很长了，我们赶紧来把他请到直播间来。哎，你好，这位听友。嗯，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 你好，主持人。 嗯，好，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哎，你好。 你好，我刚才收听咱们的节目，说到捷克移民这一块，我想问一下，需要什么手续？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呢，只是要三样基本的材料。第一个呢就是您的护照，第二个呢当然护照扫描件全本扫描件，第二个呢就是您需要准备您的出生公证以及您的无犯罪记录公证。那么这两样东西呢需要翻译成英语，然后去做双认证。 嗯，这个就是在公证处然后他们都可以完成的。 我想问一下，这一个翻译成英语这一块是咱们这边可以代理，还是就是我们这边是我自己准备？ 你直接到公证处，你跟他说我要做英语双认证就可以了，然后你告诉他是给捷克领事馆，他会给你做记录，然后所有的手续他会帮你代跑。当然各个地方不一样，北京应该是给你代跑的，有一些地方可能你需要自己去送到外办啊。 嗯。请问大概多久能办理下来？ 我们收到你的材料之后呢，就会往捷克送啊。那么当然这个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呢就是您可以直接把材料交给我们，由我们递交到捷克；第二个呢，您也可以自己直接送到这个捷克驻我们国家的领事馆，然后呢由他们去做一个领事，包括就是您的一个委托的一个领事认证。然后呢，但是通过他们的话呢，可能时间要久一些，可能要在3个月左右啊。那么就是如果我们直接给您做递交的话呢，最快 快的话呢，可能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那么流程的话呢，是收到您的资料之后呢，我们就递交，递交审批过程通过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登陆签证。那么你就凭这个登陆签证呢，就直接可以去这个捷克。然后呢，我们会带您到内务部。那么在指定的时间呢，要录入您的生物采样信息，那么也就是指纹，以及呢就是要拍照。那么拍完照、录完指纹之后呢，你会收到那个领取居留卡的回执通知。那么这个通知上面呢，会明确告诉你你的居留卡什么时候可以领。那么你在指定的时间去核对指纹之后呢，你就可以领到你的居留卡了。那么这个呢是全套的流程。喂，你好。 好，还在吗？ 我是在呢，在呢，听得到吗？ 您说，您说。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现在办理打咱们这个电话有优惠吗？ 优惠是没有优惠，只是现在呢，我们六月底呢有这样的一个考察。那么考察的话呢，就是说最终您通过考察决定移民之后呢，这个考察费用呢是做返还的，全额返还的。 大概应该是2万多块钱。 两万多块，因为它根据出发航班时间的不同呢，价格略微会有一些差异啊。 就是到六月底之前是吧？ 6月28号出发啊。那么所以如果您要决定办这个考察的话呢，可能您要提前要准备资料了。那么您现在要准备的资料呢，其实就是一个旅游签证的资料，其他没有什么资料要准备的。 因为签证还需要一定时间的。 对，签证的话可能需要5到10个工作日吧。 成，好，谢谢。 没事。 好，感谢这位听友参与。好，那如果大家呢在此刻有其他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哈。我们的电话呢依旧还是给大家开通的，加微信或打电话都可以，18612988188，18612988188。很多听友呢就说就是说咱们月底不是有个旅行团要出发吗？ 是。 然后呢很多听友呢就会问到说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什么好吃的呀。因为现在可能也是咱们国家也是夏天了哈，建议大家呢可以到捷克去避避暑。 是因为捷克呢本身来讲的话，夏天并不太热啊，而且六月份的这个时季呢也比较好，可能晚上的温度在20度左右，白天可能在27、28度。 那边连空调都没有。 整体来讲，欧洲都没有空调，只有暖气没有空调，只有就是有一年啊，捷克特别热，结果呢，电扇卖的脱销，还没有卖到空调啊， 风扇就可以了。 对对对，所以整个捷克来讲呢，因为它气候比较干燥，所以它不会有那种桑拿天的这种感觉啊。 对，那冬天也不是很冷，因为最低温度刚才您说到的才5度， 冬天 呢-50摄氏度。 本身来讲的话呢，因为如果在北京待惯的朋友呢，同样觉得北京也不会太冷，一样的道理，因为房间里有很好的暖气，而且他们的供暖呢，时长呢，并不是说要一定要从像我们北京是11月15号开始嘛，3月15号停嘛，他们是这样，就是欧洲也比较好玩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冷了我就开始供了，然后我觉得还很冷，因为像我们上次去的话，4月份那个团到4月20号还没有停止供暖，当然那个温度也比较低啊，大概只有10度左右啊，所以整体来讲的话，你不会觉得很冷。 对，好，那大家呢，如果是觉得最近比较热呢，不妨就是用上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到那边去避避暑啊，来这个领略一下完全不同的风情。 是的， 那边也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像布拉格的话呢，就是一个特别美的城市。 布拉格呢，我们上次有说过，它其实早在上世纪呢，它是第一个整体被纳入这个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一个城市。所以呢就是因为它呢也没有受到太大的这个战争的影响，所以呢也没有这个建筑破坏的很厉害的现象也没有，所以您可以从11世纪到19世纪20世纪所有的建筑基本上你都可以看到啊。所以应该说整体来讲说整个欧洲最美的城市一点也不为过啊。 对，它也是在二战当中唯一一个没有被轰炸过的城市。 对，没有被轰炸，所以就是它很多建筑都保留得非常的完善。 好，北京时间11:59:19，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在节目之后，我们的电话还是依旧为大家开通的，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都是可以的，幺八六 1298881818 1298881818。另外呢，就是本周六的上午10点，我们会在电台呢有一个就是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推介会。大家呢，如果是对移民这块有任何疑问，大家也可以来。